直到未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站在祈祷，我感受爱的寂寞。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站在祈祷，怀感着爱的寂寞。 Bye, anh đã đi.